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达拉斯枪声骤然响起，美国第35任总统中枪倒下。 到底是谁刺杀了总统？ 时至今日，肯尼迪遇刺的各种调查已有了36个版本，然而真相却依然是扑朔迷离。惊天刺杀的背后又深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黑幕？本期档案为您揭秘，解码真相。达拉斯，谁终结了肯尼迪？ 这是我们模拟还原的肯尼迪总统和康纳利州长在车上所处的具体位置。按照加里森的说法，这颗神奇的子弹走的是这样一个轨迹。首先，他从背后以17度角击中了总统的左肩，这里留下了第一处枪伤。然后又从他的脖子里穿出，这是第二处枪伤。接着，这颗子弹在空中从右向左转了个弯，打进了前排的康纳利州长的腋下，在这儿留下了第三处枪伤。接着，这颗子弹又在州长的身体里自动调整了角度，上扬了27度角，在他的肋间靠近前胸的位置钻了出来，在这儿留下了第四处枪伤。这颗子弹钻出来之后继续右转，击中了康纳利州长的右手前小臂，这是第五处枪伤。这不算，他还会转弯，接着从康纳利州长的右手手腕钻了出来，在这儿留下了第六处枪伤。接着，这颗神奇的子弹再次来了一个大转弯，深深地击中了康纳利州长左大腿的内侧，在这儿留出了第七处枪伤。一发子弹可以打出7处枪伤，太神奇。它比电影《通缉令》当中那颗神奇的子弹威力还要强大。它好像有自己的思维，在按照自己预先想好的轨道行进。但是打过枪的人，或者是稍微有一点射击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假如加里森的推论中这7处枪伤存在的话，那么涡轮报告当中所提出的开了3枪的说法还真是站不住脚，而且射击的方位和人数也绝不可能只是一个。 谁发来的一封机密电报让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凶险异常？ 究竟是什么事为他惹来了杀身之祸？ 迷雾重重，疑团难解，肯尼迪被刺的真相究竟如何解开？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种种不同的说法已经有了36个版本，这其中有2个可信度比较大，其中一个就来自于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的情妇玛特琳·布朗。玛德琳·布朗生于1925年，他做了林登·约翰逊20多年的情妇。他所说的真相来源于肯尼迪遇刺前2天的一个宴会。美国大富翁克林特·莫奇森1963年11月21日在他达拉斯的家中开了个宴会，参加晚宴的客人都非同一般，里边就有5年之后成为了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还有联邦调查局局长杰伊·胡佛，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和石油大亨 H.L. 亨特。就在这次宴会的间歇， 胡福、尼克松和约翰逊三个人来到旁边那个小房间，单独开了个小会。等开完会出来的时候，约翰逊显得十分不安，马上带着情妇马德琳离开了会场。第二天，约翰逊给马德琳打了个电话，把前一天晚上秘密会议的内容告诉了他。直到90年代以后，马德琳才对记者讲了那次会议的真实情况。那天晚上在会议上，其实已经有人告诉约翰逊肯尼迪会被刺杀，而最有可能带来这个消息的人就是胡佛。可是有人对此提出了疑义，说一个女人又是个情妇，她说的话不可信。如果说马德琳的话不可信，那么我们这里还找到了另外一份文件，可以证明她说的话是有来头的。这是一份电报，里边的电文显示，有人威胁说要在1963年的11月22日到23日之间，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暗杀肯尼迪总统。这份急电是在11月17日凌晨1点45分从联邦调查局总部发给各下属机构的，那就是说联邦调查局提前就知道有人要刺杀肯尼迪。如果肯尼迪的死真是一场阴谋的话，究竟是什么事为他惹来了杀身之祸？如果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刺杀说的版本站不住脚的话，现在再来看另一个，因为这个版本看起来似乎更加有理有据。我们找到了这份美国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263号文件，文件上的时间是1963年10月11日，面上的内容是肯尼迪总统同意通过报告中的部分提议，实际内容就是关于实施1963年彻底撤走1000名美国士兵的计划，但是肯尼迪总统当时要求不公开发表此声明。这份声明的内容表示，肯尼迪总统已经决定从越南逐步撤军。显然他的这个决定会伤害到当时美国各大财团们，尤其是军工集团们的利益。再来说说肯尼迪身边的人，比如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就在肯尼迪被刺的几个小时之后，林登·约翰逊就仓促地宣誓就任总统了。我们找到了记录那一时刻的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63年11月22日下午15点38分，肯尼迪总统遇刺才刚刚过去3个小时08分钟，地点就是在空军一号的机舱内。站在人群中宣誓的就是林登·约翰逊，他身边还站着肯尼迪的夫人杰奎琳。从他木然的表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候他正处在巨大的惊愕和悲痛之中。当时杰奎琳身上穿着粉红色的香奈儿套装，她的丈夫肯尼迪最喜欢看她穿这身衣服，而且这套装束也是肯尼迪亲自为她挑选的，而现在衣服上已经沾满了肯尼迪的鲜血和脑浆。当时白宫的工作人员曾经要求杰奎琳换下这身衣服，但被杰奎琳坚决地拒绝了，她坚持要穿着这身血衣，并说让他们看看他们都做了什么。如此听来，对于丈夫的遇刺，杰奎琳心中应该对凶手的人选是有自己判断的。那么他口中所说的他们究竟指的是何人呢？我们找到了一段录音，是肯尼迪总统遇刺之后的几个星期，杰奎琳接受的一次电视采访，来听听他都说了什么。 I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for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messages, nearly 800,000 in all, which my children and I have received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The knowledge of the affection in which my husband was held by all of you has sustained me, and the warmth of these tributes is something I shall never forget. 就是这么简单的几句话，杰奎琳仅仅是对关心他的美国民众表示了感谢。其实在任何媒体的采访中，杰奎琳都从来没有对肯尼迪的遇刺发表过任何评论，包括沃伦报告出炉后 他也没有表达过自己的任何看法。可是这并不表示他生前对涡轮报告的认可，只是因为当时杰奎琳他很清楚自己已经不是总统夫人了，而只是个已故总统的遗孀，在如此危险的局势下，他要努力保全自己两个年幼孩子的安全。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当时杰奎琳的处理方式是正确的。因为就在肯尼迪总统的遗体被运回华盛顿的第二天早上，和他相关的一切就被赶出了白宫。看来还真是有人急不可耐地想要入主白宫。这里我们找到了一份1963年12月1日肯尼迪夫人杰奎琳写给赫鲁晓夫的私人信件，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亲爱的主席阁下，感谢您委派米高扬先生来参加我丈夫的葬礼，我深为感动。你和我丈夫既是对手又是同盟，因为你们决心不让这个世界毁于一旦，你们相互尊重，互通往来。寄出这封信是因为我非常清楚你和我丈夫你们的关系的重要性。从这封信的口气来看，至少杰奎琳认为丈夫的死不是苏联人干的。那么到底还有哪些人有可能参与到了刺杀肯尼迪总统的阴谋之中呢？ 1961年4月17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流亡美国的古巴人向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进行了一次武装进攻。这次战斗后来被美国人称作猪湾事件，它是美国一系列反古巴浪潮的第一个高峰。经过72小时的战斗，古巴军队全歼被包围在猪湾的由古巴流亡分子组成的2506旅。中情局曾经哀求肯尼迪总统进行空中支援，但遭到了拒绝。 猪湾事件对整个美国来说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那些活下来的人，尤其是中情局的特工，都在责怪肯尼迪总统，说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抛弃了他。那么这么大的仇恨，接下来他们会实行怎样的报复呢？当然直接的目标就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为总统安排一场刺杀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但这也仅仅是36种可能里面可信程度比较高的两个猜测之一。1963年11月26日，新任总统林登·约翰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了紧急会议，他迫不及待地签署了一份重要的文件，美国对越南的政策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手里现在拿的就是这份重要的文件，美国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273号。这份文件的第一项说的就是协助和支持南越人民和政府战胜来自外部的阴谋，仍是美国在南越的核心目的。美国在这一地区所有的决定和行为都应该为此目的服务。很显然，这份文件彻底改变了肯尼迪生前的愿望，美国和越南的这一仗是打定了。而这个时候肯尼迪才刚刚下葬。 为何188个相关证人都在3年之内离奇死亡？ 似乎有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力量在拼命遮掩着事实的真相出现。 真相深藏，总统遇刺背后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惊天阴谋？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肯尼迪总统的遇刺震惊了整个世界，但是难以解释的是，接下来的3年时间中有18个关键证人相继死亡。他们是怎么死的呢？6个人被暗杀，3个人遭遇了车祸，2位自杀，1位被割了喉，还有1位被拧断了脖子。其余的5位看上去像是自然死亡， 离奇吧。那么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我们来认识一下。琳娜·罗伯茨，奥斯瓦尔德的女房东，她看起来好像是死于心脏病。这位叫汤姆·霍华德，是杰克·卢比的律师，他也死于心脏病。令人惊奇的是，杰克·卢比开枪打死奥斯瓦尔德的时候，这个汤姆·霍华德也在现场，而且就在他的身边。罗杰·克雷格，他是当时负责肯尼迪案子的副警长，也就是他说刺杀肯尼迪的凶器其实是一把 7.65 口径的毛瑟枪。他后来不止一次的挨冷枪，生活也过得一塌糊涂，最后是在父亲的家里开枪自杀的。多罗西·吉尔加伦，电视台的记者，他曾经单独采访过杰克·卢比，后来他对自己的朋友说，我要把真相公诸于众，这可是本世纪内最大的内幕。可是几天之后他死了，死亡的原因又是一笔糊涂账，有人说他死于心脏病，也有人说是自杀。在肯尼迪总统遇刺之后，很快就有这样一连串的人相继死去，这难道不奇怪吗？这还不够，1967年美国政府决定对此案件进行重新调查审理，于是又有一批跟肯尼迪遇刺案有着这样或是那样联系的人接连不断的莫名其妙的死去，似乎有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力量在拼命遮掩着事实的真相出现。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前面说过奥斯瓦尔德是本案唯一的凶手，这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和这种说法实在是令人难以信服。那么肯尼迪总统被刺的真相到底应该去哪儿寻找呢？1963年11月25日，肯尼迪总统的葬礼在白宫举行。 来自90多个国家的代表和成千上万的公众参加了肯尼迪的葬礼。在葬礼上，有个小男孩特别引人注目，他就是肯尼迪唯一的儿子小肯尼迪。葬礼上，他挣脱了母亲杰奎琳的手，把小手固执地举在额头上，向父亲的灵柩敬礼。当时他并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了。 当天是小肯尼迪父亲安葬的日子，同时也是他3岁的生日。这段著名的影像曾经让无数的美国人看落了泪，就是今天看起来也非常令人动容。可是36年后，悲剧再次在这个家庭上演。1999年7月16日，39岁的小肯尼迪开着一架帕萨托拉克型私人飞机，带着妻子卡洛琳和小姨子劳伦·贝塞特从新泽西州起飞，准备去海恩尼斯波特参加堂妹的婚礼。可是没有想到，飞机在飞到马萨葡萄园岛的上空时出事了，掉到了海里，机上的3个人全部遇难。小肯尼迪是肯尼迪总统唯一的儿子，这个曾经在总统的书桌下爬来爬去的小男孩，曾经被称作美国之子，约翰·肯尼迪就这样英年早逝。1994年5月19日，64岁的杰奎琳·肯尼迪去世。